连续几个礼拜讲到《使徒行传》，讲到圣灵充满啊，其实这样子的内容在许多教会里面都是有许多的争论，有许多不同的意见。那我在这边也不希望成为一个好像啊批评其他教会啊或是啊论断的一个人啊。那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学习《使徒行传》过程里面，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圣灵，经历到圣灵啊。正如上个礼拜我提到了哈，圣灵不是像我们的可乐一样啊这样子充满啊，圣灵是 person， 是有位格的啊，就好像你我一样，当我们彼此思念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充满了对方。比如说各位思念您的父母，你的心里就想的是他啊，想着他的需要啊。同样圣灵是 person，是有位格的，他是有思想有情感，他就是耶稣的灵啊，他不是给你一部分而已啊，他是与你同在，你是可以与他交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以及满有圣灵的含义。当我们越来越能够认识他，越来越能够倾听他，与他同行，也从他得力量得安慰的帮助，他就是 wonderful counselor 啊，胜过在地上任何一位 counselor。 当你愿意顺服他，你就从他得着力量跟帮助。我知道这也许不是很容易明白了解，因为我们看不见啊。但是如果一个愿意与圣灵同行的弟兄姊妹，是可以经历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啊。使徒行传到了第八章，上礼拜我们提到了斯提凡，这个圣灵大大充满的一个人，蛮有圣灵的人，蛮有智慧的人，他怎么样来彰显啊神的道？我们看见在他身上的一个凭据啊，他不是倒在地上打滚，不是，他是站起来，用大能来证明神的道，用智慧来辨明神的道。他跟众人辩论，他讲了很长的一篇讲章，可以说是《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篇讲章，非常的有逻辑，非常的有条理，而且符合整个旧约的历史。我看见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不仅如此，他也洞察人心，洞察人心。他指出是你们杀害了耶稣，是你们，他看见人心真正的罪恶。当然，他讲这样的话，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喜欢听啊。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当传讲真理给别人的时候，会遭遇到很大的一个攻击，很大的一个反弹啊。神的话真理常常不是好听的。如果各位去翻阅旧约里面这些先知，有许多都是不得好死，或是被追杀的，不管是以利沙，不管是以利亚，不管是以赛亚，不管是耶洗别，当他们对神的百姓，对这以色列人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是遭到排挤的，遭到逼迫的，甚至遭到杀害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预备，当我们真的是真真实实的、诚诚实实的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些人是不愿意听的，有些人是反弹的。但是给我们一个考验，我们是否还诚诚实实的、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语、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了，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满有圣灵的人，他依靠神的力量来饶恕那些逼迫他的人，这个是被圣灵充满，这个是满有圣灵。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好，我们请看下一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带来传福音的行动。之前我们看见斯提凡，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看见另外一位门徒，一位执事，一位仆人，一个 deacon 叫腓力。在斯提凡被害之后，他们四散，他继续来传扬福音。他到了撒玛利亚做同样的事情，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发生， 许多人得到医治，鬼被赶出去，然后呢，有许多人就相信了耶稣，受了洗。原本这群人还跟随西门这个行邪术的人，当他们认识耶稣之后，就离开了西门，来跟随腓力所传的这位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他一定会带来传福音的行动。常常我们会有一个误解哈，特别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我从那个背景出来，我们有到如今还是如此哈，有许多教会我们为了要寻求成长，寻求突破，我们寻求圣灵，可是我们看见许多的现象，就是我们以为被圣灵充满就是有人为你按手祷告你就倒在地上，也许你觉得很舒服，然后下个礼拜继续来，我再一次的希望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从腓力从斯蒂凡身上看到的例子并非如此，他们被圣灵充满是起来用神的大能用智慧来证明神的道，来传讲神的福音。所以如何验证你我是否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呢？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你是否有那样子的动力，有那样的智慧，愿意向你周遭的人来传福音呢？当然他们信不信是交给神，我们不能够勉强他们，但是你是否有那样子一个动力，你是否有这样子一个愿意的心去做，也许是一通电话，也许是一个祷告，也许是一个福音单张，你是否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可以表明你是否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但是我后面加一个 but 没有错，被圣灵充满一定会带出传福音的行动，但是是否每一个传福音的人传道的人他是蛮有圣灵的，是被圣灵充满的？我要画一个 question mark 啊，所有传福音，那究竟什么是福音？那我自己回想我自己服事的过程，我原本是先加入一个福音机构，我很有热忱，在学校里面跟学生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然后造就他。慢慢的，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爱心越来越冷淡了。可是每个礼拜，我们都要填一个报表，应该是说每个月吧。我这个月向多少人传福音，我要交给我的辅导，我的上级。我这个月向多少人传福音，我这个月带领多少人信耶稣，我办了这个布道会，有多少人决志祷告接受耶稣。慢慢的，我不是说别人哈，我是反省我自己，我越来越看重这个数字，我交上去的报表就好像我的成绩我的业绩一样。有时候我在想，我真的是爱人的灵魂吗？因着圣灵的工作我爱人的灵魂，还是传福音变成了我一个 job， 我只是为了交差，我为了有更好的成绩。慢慢的，后来到教会服事了，我开始成为牧师，开始为人施洗施浸。同样的，这个德州浸联会，我每年也要填一个报表。今年你教会有多少人受浸呢？今年你带领多少人信主呢？今年你教会成长多少人呢？这对我而言又是另外一个试探。我究竟是看重人数，还是看重人的灵魂？我会不会因为多几个人信主，希望多几个人信主，希望多几个人受洗，我就降低这个标准，我就花少一点的时间，我就没有确认这个人他的信仰？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反省。因为圣经上面说，这个要进天国的门是小的，这个路是窄的， 门既然是小的，路是窄的，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个福音传讲得清楚，还是我们另造一个更大的门，更宽敞的路，好让更多人可以进来？但是这些人并非真的要跟随主。但我们就看西门就是这个例子，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西门就是这个例子，他吸引了，他也受洗了，可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待会我们看第二段时候会看到，他同样今日我们也传许多的福音。那最近我在研究这个主题哈，其实不是最近，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在研究这个部分，特别来到美国之后啊，各位也许听过这个 Wealth and Health Gospel， 所谓的快乐、成功、健康、财富的福音。有许多时候我们看见网络上，如果你输入类似的字哈，或是 prosperity gospel， prosperity theology， 你会跳出许多的资讯。那有些人就把这个来灌在其他某一个传道人身上啊，我个人并不希望这么做啊，对我而言我没有办法查验这么清楚。但是今日我稍微说明一下下啊，特别来到美国之后，这样子的例子是非常普遍的。什么叫做成功福音、成功的神学？这实在是满足我们一个美国梦。我们希望富有，是的，我们需要金钱才能生活，对吧？有一首诗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啊，不要金钱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应该是翻译成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我们每一位都需要金钱来过每日的生活，对吧？只不过金钱不会成为我们的主，金钱不是我们 priority， 我们也满足神给我们的一切，但是金钱的确是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有人告诉你信耶稣可以让你更富有，这是不是很大的吸引力？我用一个古老的笑话，各位已经听过啊，有一个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到乡下去传福音，他的教会的招牌写着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他教会开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没有人来聚会。直到有一天，每年台湾七月八月都会有台风，这个台风一吹，他那招牌字就掉了，永掉了一个，一画生掉了一画。结果第二个礼拜突然有许多人来到教会聚会了。我用这个例子就会知道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什么叫做成功福音、成功神学。很多人就来教会聚会，这个传道人就非常的高兴，他说哎，你们今天怎么会想要来到教会呢？过去这一年怎么都不来呢？哦，这些农夫就告诉他说哎，你外面不是写着信耶稣得水牛吗？我们最需要水牛，你看我们今天来了15个人20个人，我们每人都牵一条水牛回去吧。 It's your promise。 各位你会发现，当我们用这些来吸引人来教会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参加，因为我们许多人需要更多的金钱，我们也需要健康。刚才我们为许多病人祷告，对吧？的确我们相信耶稣今日仍然医治，但是耶稣用什么方式医治？也许是立刻的医治，也许是慢慢的医治，也许是透过医生来医治，也许是提醒你应该运动了。前两天我在读书的时候啊，突然觉得啊，我的脖子一阵酸痛，好像针刺了一样，我想啊，大概我坐了太久，我要起来运动，我要起来按摩，一天两天就恢复了。也许神要提醒你，你要好的生活习惯，你要早点睡啊，这点我没有做到哈。你要吃健康的食物，不要吃一些 junk food， 比如说我也喜欢喝可乐啊， 是最不好的。也许神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你才能得到医治。更重要的，神要改变你的内心，是吧？因为喜乐的心怎么样，乃是良药。所以神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医治你，神仍然医治。所以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只不过我不能够 promise 告诉你，我开一个布道会，当你走到台前来的时候，你就得到医治。我也参加过类似的聚会，在台湾一两万人聚集在一起，许多人推着轮椅来到前面，失望的又回去了。但是总有一两个人起来见证说，哎，我的腰酸背痛好了，我的耳朵听见了。可是似乎是少数。那有人是说，啊，你没有得到医治就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这是二重的伤害。我们也看见一些不好的例子，比如说在加州的水晶大教堂传讲的这样的福音，就是 claim it and it's yours, you are get it, 宣告出来，照着你的信心，你的话语宣告出来，那就是你的。以前我也举过类似的例子，有一个教会，他传道人要大家用思想去想一个数字，看到就是你的，没有看到就没有。你去想你的业绩下个月会多少，或者我们听到一些负面的例子，一些神医布道家他们生活非常的奢华，或是牧师挪用公款等等。这样的一个福音有三段式可以分辨出来。第一点，其实每一点都好像是对的。第一点，他会告诉你 God is good, 对不对呢？ God is good,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right? 有这首诗歌吗？神是好的，对，当然对。可是 which kind of goodness, 怎样的好？是不是像一个圣诞老人那样子的好，像一个家里的老爷爷那样子好，可以予取予求的好，有求必应的好，宠惯孙子孙女的那种好？怎样的一个好？ God is good, 神爱你。可是他不会谈神也是公义的神，神是会震怒的神。我们常常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是没有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那不信子的人，神的震怒在他身上，他的罪已经定了。我们谈神的好，我们只谈片面的，好像神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样。然后我会告诉大家说 You are good, 你好不好啊？他们会告诉你说，你是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在创世纪里面 You are good, 你应该发挥神给你的潜能。从某种角度来，没有错，我们反映神荣美的形象。但是这些讲道却很少告诉你，当亚当开始堕落之后，所有人都堕落了。你看罗马书里面提到，没有一个人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行善的，没有一个人在神眼中是义人的。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些，他会告诉你 You are good。 最后这一点最厉害了，那怎么办呢？如何得到神的祝福？ To be good, 怎样 to be good? 他们也会传讲一些圣经的道理，告诉你你要学习赞美，赞美神，赞美人，肯定人，这是对的。你要学习饶恕，这是对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奉献。以前也讲过了，所谓的撒种原则，他把圣经的撒种原则原本是提到生命的道撒在人的心里面，有好土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有落在石，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荆棘里面的，要成长。原本是讲到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他们会把这样的比喻用在奉献的金钱上。你奉献的越多，怎么样？你就会收到越多。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没有睡觉，因为我睡前的时候为了查询一个资料，我看到一个讲道，让我非常的震惊，就是在我们附近的美国的大教会，一个 mega church， 有20,000人，他们十几年的时间从200人成长到20,000人，然后台湾也请他们回去办敬拜的特会。我原本还想去听听看，因为我看到他们敬拜真的是非常的活泼，哇，他们的会堂是非常的奢华。OK， 我很想去看看，哎，这个牧师怎么做到的？有没有我可以学习的呢？结果我看到一篇讲道是2011年他一月份他讲的，有关于奉献。我转述他的话，用中文跟各位讲。我想来到美国有一个好处，就是各位会的英文，听懂英文，听懂了英文的讲道，你就不再是等着别人翻译给你，你会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因为现在所谓的讲道，大教会的讲道都会摆在网络上，对吧？你会去听听看。那结果这个牧师录影的讲道，他说讲到这个得祝福，他说你们假使没有十一奉献，你们另外那1/10会被咒诅。他是用旧约申命记提到的，因为顺服神就得祝福，对吧？不顺服神就被咒诅。而十一奉献是神的在旧约里面的命令，你们如果没有十一奉献，你们就会被咒诅。哇，下面的会友就彼此你看我，我看你，很紧张。然后他又说了，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工作，你的收入会减少，你可能失去你的孩子，失去你的健康。这时候大家更着急了，哇，我没有十一奉献会被咒诅。接着他讲了，可是假使你们愿意十一奉献，我保证明年此时你们就会得祝福。我再讲清楚一点，如果你们愿意十一奉献给我这个教会，他说十一奉献给某某教会，就是我现在服侍这个教会，明年一月你去看神，我保证神给你祝福。如果神没有给你祝福，我退钱给你。各位，奉献给教会的钱是牧师可以支配的吗？他说如果明年此时神没有祝福你，我退钱给你。第三点，他说当你奉献1/10的时候，神要给你另外9%，也就是说我今年奉献$10,000，到明年此时年底的时候，我的收入就应当是多少？100,000，因为我奉献了1/10嘛。那如果我奉献100,000呢？1,000,000。他说 It's a good deal， 你跟上帝做生意啊，你跟上帝 negotiate， 你跟上帝交换财务的祝福。这是20,000人教会的牧师，许多人跟随他，台湾也请他回去做讲座，他们的教会。我想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的确希望神供应我们物质的需要，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在寻找工作，我们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机会，求神给你智慧。但是神所有这些赏赐全都是白白的免费的，而不是透过交换一个对价的关系，好像贿赂神一样。上礼拜我们前几天我们读到 启示录哈，我们在这边查经，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七个教会，有些神称赞，有些神责备，有一个教会是神只有称赞，没有责备的。其实有两个教会，其中一个就是士美拿教会。神说，你虽然是贫穷的，你虽然是受逼迫的，受苦难的，可是你在主里面却是富足的。我看见，我知道，神称赞他。在人的眼中，也许他物质不丰富，在人的眼中，也许他许多的苦难，可是神称赞他，鼓励他，你务要至始忠心，我要将生命的冠冕给你。如果这样的教会或这样的人出现，也许我们就认为他，哦，大概他不是受神祝福的吧，因为他既贫穷又有疾病，像那个穷寡妇一样，他献了两个铜钱到圣殿里面，他是不是明年他就赚了20个铜钱了、圣经没有记载，也没有这样应许，但是耶稣称赞他，他所奉献的比众人更多。所以每次我们说奉献的时候，都特别说明，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不要奉献。如果你的奉献的心态是这样子，我是投资的心态，我奉献100块，我要赚上帝另外1000块，对不起，你的心态不正确，你不要奉献这个金钱。愿神是不能被贿赂的，你不能命令神，你不能要求神做这个事情。我们奉献都是出于怎么样？感恩。我这10%都是神给我的，白白给我，给我智慧，给我健康，给我能力，给我机会，因此我也愿意白白的给出去，不仅是给教会，也给有需要的人。你看美国母会都有 food bank， 对不对？他们把食物拿出来给这个食物缺乏的家庭。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点跟这个有关，请看下一页。圣灵充满会带来神迹，我绝对相信圣灵充满带来医治，带来奇事，不管是外在的也包括内在的。各位看到这些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改变呢？这些撒玛利亚人原本就是跟外族通婚的人，他们一起拜偶像的人，但是他们归信了耶稣，他们生命开始改变。所以被圣灵充满应当会带来改变，不仅是外在的改变，也包括内在的改变。可是有神迹奇事是否就等于你被圣灵充满？如果某人他可以行一些神迹奇事，是否他就是被神所使用，被圣灵所充满？是还不是？不一定，是吧？各位看这边西门这个人，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怎么样？他就可以用邪术行许多的 wonder， 让大家很惊奇。然后圣经上说他 boast himself， 妄自尊大，他怎么样？高举自己。你会发现常常是会如此的啊。他有这样特殊的能力，可是他高举自己。然后他跟腓力之间的比较是什么？我们看到腓力第12节，他说腓力所传的是谁？传他自己吗？腓力传的是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差别，你去分辨啊，我不要说是谁，你去分辨一个布道家他是高举神还是高举自己。当有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现在很流行一种现象啊，我一定要找某一个人为我按手祷告才有效，因为他比较有能力。我们常常高举的人而不是高举的神。然后这个西门彼得，就不是彼得，西门这个人，新耶稣的西门，他信了，他也受洗了，可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想要用金钱来买使人得圣灵充满的这个恩赐。那彼得怎么说？使徒彼得看到他怎么说？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什么意思啊？如果待会奉献的时候哈，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两位同工来数奉献，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100,000，建堂奉献，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所奉献的，你要不要收？要不要收？要不要收？ 先收了， 先收了，要不要收？啊？你要不？当然要哈、啊。你要不要问问看，奉献的人是谁？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为什么要奉献这笔钱？结果你发现他不是做正当工作的，他逃漏税。那为什么要奉献呢？查总原则嘛，我奉献100万，明年神给我1000万，所以我要奉献这100万给教会。你要不要收？照彼得的话，你的100万和你一起灭亡吧。啊，我们蔡哥要不要跟他说这个话？还是我要跟他说这个话？啊，我们会这么说吗？我们高兴都来不及了，100万。这就是我们遇到的试探。什么是神所看重的奉献？各位，救恩可以用金钱来得着吗？救恩怎么得着？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对不对？圣灵可以用金钱来得着吗？不行，除非你认罪、悔改、相信、接受圣灵，你才得到救恩。没有任何一种方法用金钱可以得着，或是任何的祝福可以用金钱来购买。所以彼得对他说，你要悔改呀。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一个讽刺的事情，这个人他说他相信了耶稣，这个人也受洗了，可是他没有悔改。所以彼得说，你要悔改，你心里面有许多的愁苦，有许多的罪恶，你被罪恶捆绑。各位，你我是否也是如此？你是否也看到一些基督徒也是如此？他说他相信耶稣了，他也受洗了，可是他并没有真的悔改。因为牧师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悔改啊，除非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如何能得到救恩，如何得着圣灵？除了悔改相信，你没有其他的办法。第三点，被圣灵充满会带来大大的欢喜。各位看第8章第1节到第4节，众人为斯提凡哀哭捶胸痛哭，然后众人遭到逼迫，这是多么大多么大的忧伤悲痛。但是请不要只停留在前3节，第四节开始，他们出去传道，他们出去医病赶鬼，有许多人来归信耶稣。结果怎么样？第8节说，城里就大有欢喜，大有欢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宣道的时候，神要安慰悲哀的人，以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这是被圣灵充满，这是满有圣灵。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满有圣灵的人，应当是满有欢喜的。即使在最重大的逼迫当中，斯蒂凡他们同工，他们的家人被迫害了，他们继续传福音，继续看见神的工作，他们就大有欢喜。你是大有欢喜的人吗？可是 but 一个大有欢喜啊，情绪很大的波动的人，是否他就是被圣灵充满？因为现在很流行这个情况，有人为你按手祷告，你就倒在地上，你就笑，你就打滚，这是被圣灵充满吗？也许是， 也许不是，不能够证明，或是我们透过音响、灯光营造一个气氛，就像去参加演唱会一样，你不需要有神，你也可以很嗨。但是当你离开这个演唱会之后，你还能够持续的喜乐吗？回到家里，没有灯光，没有音响，啊，没有这么多的 fans 和在舞台上的这些歌手，你还能够喜乐吗？如果有持续的喜乐，那才是圣灵充满，才是满有圣灵。最后，我们看见圣灵充满跟受浸、敬礼有密切的关系。这群人，撒玛利亚人，他们先受浸了，然后被圣灵充满。到第九章，我们看见保罗先被圣灵充满，才受浸。但是，不是因为敬礼使你被圣灵充满，不是敬礼带来救恩。敬礼是我们对众人一个见证，是与基督联合，与教会联合，象征我们的死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与基督同复活，这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表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使你被圣灵充满的是悔改和相信，而不是这个礼仪，所以不要本末倒置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浸信会不接受婴儿洗礼？因为婴儿他没有信心，他也没有悔改。先有悔改和相信，我们才能接受浸礼。有悔改和相信，我们才能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了，希望这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啊，我们没有意识要去评级某一个人，或给某一个人挂个招牌，他就是成功神学，他就是错误的福音。但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是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想跟神交换一些事情，这个很危险。因为当你交换不到的时候，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工，主啊，我为你奉献这么多金钱，主啊，我参加了这么多聚会，我还带查经班，我还传福音，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医治我的疾病，或是我家人的疾病？可是为什么我的经济状况还没获得改善？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这样交换的关系上，你实在很容易跌倒。我不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落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因为附近有许多教会是这样教导的。求主帮助我们真正被圣灵充满，真正满有圣灵，传讲基督，有智慧，有能力，我们也为人医病，也为人赶鬼，我们也凭信心去做，但是我们把结果交托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这个西门，这个行邪术的人妄自尊大。主帮助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不要高举自己。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主，甚至我们想用交换的方式来得着祝福。主，我们看见你为什么祝福大卫王，而不是祝福扫罗？因为你查验人的内心，我们是虚假的呢，还是我们真的愿意来顺服神、荣耀神？主，是的，我们也像大卫一样，有的时候会犯罪跌倒。主，帮助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能够有真正的悔改，以至于我们重新的再被你圣灵所洁净、所更新、所充满，我们能够传扬这个真理的福音，传扬这个平安的福音，传扬这个喜乐的福音，是因为我们得着赦免，得着释放，得着更新，也得着永恒的生命。谢谢耶稣，这白白的恩典是你赐给我们的，赐给所有悔改相信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